全新一期健康解码第四期已经出版咗啦。今期主要系讲解因为尿酸过多引致嘅痛风问题，同埋了解一下湿疹嘅成因。随书会有240蚊现金券，同埋会附送价值198蚊嘅痛清添，记得唔好错过啦。 一个过气中港车司机的独白，咁本身系寻日出嘅，咁节目调动关系啦，其实我中意讲咩就讲咩啦，因为其实我就想讲大湾区，亦都想讲贪污，但系冇标。其实做节目都好难做，因为咧成个台就为咗四小宝做宣传啊，即系咪要靠四小宝即系健康解码咧，健康产品咧嚟做。养个台，所以咧，其实我哋脾肺都重。而家我哋计落条数咧，我哋整体嚟讲咧系10万蚊一个月，即系个消费养呢个台。咁你话啦，系咪要赚到10万蚊咧 ？View 又唔值钱，咁希望大家多啲支持一下啦，或者健康食品咧，想知道多啲内容啊，各样嘢可以联络我嘅。咁而有个新网页叫买嘢嘅，咁其实应该头先台冇讲埋噶，点知又讲咗呢度。继续讲，上个礼拜我讲紧嘅就系江泽民贪污，唔系江泽民贪污，系江泽民贪污嘅模式同呢个邓小平年代唔一样。咁而江泽民呢，真系令到成个以前系买卖批文啊，贪饮贪食啊，啊做公务员最紧要有餐食啊，啊贪你两包烟啊，咁但系到江泽民咧个手法变咗，真金白银，第一银行贷款，当年啊江泽民时代即系讲紧啊，跟住后尾讲胡锦涛同埋而家银行贷款，成间公司因为要开 LC， 即系嗰阵时好多要俾 deposit 啊，即系俾订货银行，佢可以开张 LC 5000万俾你，但系成间银行都冇能力有5000万存款。吓、啊，到时嗱嗰张，即系我哋有个说话好好笑，喂，你嘅资产都冇5000万，喂，你唔系、哦，你咁讲唔啱，我中国银行嚟嘅、哦，大陆好多嘅嘢咧系自负盈亏嘅，乜嘢都讲创收啊，啲人讲得啱，创收，因为冇。阿爺冇钱，你就要想办法你自己做你嘅嘢，你自己搵钱俾佢，然后你从中得益，所以有奖金制。公务员有奖金，系啊，公安局拉你都系有奖金嘅，拉几多嘅车单车，拉几多嘅冇电单车搭客啊，各样嘢全部都有，要办证啊，点样可以喺你度咧就加多一个证件，然后你要申请呢个证件，又做呢个课程去赚你钱。全民皆贪就由江泽民开始，呢件先至系正正式式嘅铺排。有幸啦吓，啱啱好嗰阵时开始翻大陆，我就明白到。但系亦都因为咁，有朱镕基呢一类人，朱镕基唔贪嘅，咁我唔够胆讲朱镕基有冇贪。但系佢表面上咧就好出名啦，我咧就带100口棺材，99副棺材咧就俾贪官，留翻1副棺材就俾我份。呢、这个系朱镕基嘅名言，但系喺个时候咧，佢好多嘅制度，好多嘅金融体系，佢系规范咗，想办法锁紧咗。喺呢一个时候咧，其实。在大陆很多东西是股份制，即是上次我讲过啦，即是买国有国企啊，国退民进的时候，要想办法将手头上所有的国营资产卖股份制卖了它。当然现在其实都是挂住是国营的一部分，但是它就 零零四四卖咗出去，然后等你自己搵钱，令到个社会更加有动力，经济可以跑上去。因为经过八九六四之后咧，基本上一潭死水。但系当然啦，朱镕基嘅魄力啦，吓、啊、又后屘又入咗，经过佢又想办法入咗世贸啦。再唔系官赌形式，即系官赌，即系买卖批文啊，个权喺你度，你想万赚大钱，咁好啦。嗰阵时都肯定做呢个房地产仲未识偷工减九几年吓，咁、啊、咧一路行，每一日你都见到拼命搵钱，中国人拼命搵钱，佢哋唔知乜嘢叫做。合法唔合法，因为根本上文字未开。九零年头嘅时候，九几中段都好啦，未开嘅。其实佢哋心目中就系我哋穷咗咁耐，我想办法去搵到钱，所以乜都敢做，犯法嘅嘢敢做，唔犯法嘅嘢敢做，总唔知就出嚟搏，搏命个搏，系咪啊？个个只要有关系，有试下做，到时候搞唔掂嘅就使钱搞掂。喺成个社会咁嘅氛围底下，真真正正钱银女人权三为一体，三为一体。你做任何嘅嘢，你都要俾钱；你要考任何事，你都要台底俾钱。你唔俾钱，根本上都唔到你。送礼已经成为咗。共产党的文化，不要中国文化了，共产党的文化的一部分。天价那时还没啊，即是已经开始1990几年尾的时候，已经天价月饼啊，个月饼盒里面啊，两三个月饼啊，跟着全部钱。那些酒其实不值钱，不停送。只要你有办法，即使没有头发，好像冯检基那样，依然搵钱。啊，整个社会呢弥漫了。有钱大晒，有钱行先。权唔系第一个，嗰阵时权唔系第一个，因为权你想办法同佢攀上咗，你俾钱佢，然后佢俾条路你行，所以系有钱第一，边个搵到钱就边个行。好多嘅企业，包括而家嘅国美啊、TCL 啊，乜嘢都好，系咪啊？只要你谂得到，有人肯收呢个钱。嗰件事就会做得到，唔好话买官咁简单，你要做乜嘢都得，买卖器官、死囚，喺呢个时候我真系乜嘢都见到，亦都喺九九年尾，我直头见到成个即系我哋大即系美国佬最黑、最即系人权啊！哎，你坐监咪坐监啦，系嘛？啊，其实。好多嘅监狱就系工厂，所有简单嘅工序唔使好复杂嘅，只要年尾赶货或者长期到咧，所有嘅监犯就系帮你做工厂，你赚钱，而监狱嗰个就搵钱，冇钱解决唔到人命、身份证，只要你有钱。成个社会就是这样出咗嚟，有啲人后生嘅，即系大陆有好多人后生，佢出嚟可能九几年啦，咁佢细个嘅时候可能未即系未识性，唔了解，但系八零年代嘅人边个唔过嚟？好多女人为咗到今时今日都系，但系唔系整体唔系咁离谱。以前九几年嘅时候，基本上所有嘅女人全民皆鸡，呢个就系我讲。即是等于韩国、日本战败的时候，一穷二白，所有的女人向前走。那阵时候佢口头禅咩？嚟咗深圳等于嚟香港，嚟咗香港等于去咗美国。每一个人都系向美国出发，只要你肯，你使钱，冇女人你系冇。嗰啲女人向上爬。因为屋企就系冇钱，咁你留翻啲讲小姐嘅嘢啦。咁我哋自己喺嗰度 生活。我九八年，我九九七年尾啦，九八年咧，因为离咗婚啦，翻大陆。我做节目讲过，我系布吉。我有个朋友带我上去玩，因为做泥头车，做隧道，做廿四小时，一个人系做廿四小时，咁搵四万零蚊嗰阵时，咁诶星期六放假，咁啊星期六跟佢玩啊，上去布吉。佢同我讲咗句说话，好好笑。佢话只要你行过，你见到条女，你俾五蚊佢，你揸佢嘅波系完全冇问题。我唔系啩，唔系咁离谱啩？咩唔系啊？当然真系唔系啦。你哋听到唔好咁开心，但系真系唔系。但系可以咁样形容法啊，系咪啊？全个中国唯一嘅终极目标。就是钱，所以点会仲有仁义道德？冇，冇神论添。喺嗰个时候，当官嘅，即系我哋以前话啦，有几句说话讲得好啱嘅，系咪啊？读咁读万卷书，都系为咗做官嘅啫。因为你读咁多书，你唯一嘅出路就系做官，系咪啊？亦都有句说话讲啦：千里为官，只为财。在咁远嘅地方嚟做官，就系、是、为咗钱。所以当你嗰、那个就算公安啦，就是、公安嚟讲，只要佢有钱，佢唔使佢收嘅，大把治安仔、当地嘅黑社会、佢自己嘅同乡，千方百计都收钱，即系我哋讲皇岗口岸、大口岸插水咁简单。我同我三哥做呢个节目讲过噶啦。唔好理一路踩住上，直去墙口劈咗。我讲件事你听，之前都讲过啦。过口岸有个叫缓冲墙，咁啊排队过，有钱嘅俾两嚿水就墙口劈咗。黄裕苑、皇城广场墙口截停咗啲缓冲墙嗰条龙过关，突然间放车嘅时候截停咗你，嗰边过先。由200蚊至到350蚊你俾佢喎。咁嗰啲係咩呀？四川帮、湖南帮、潮州帮，咩人都有。咩人都有。各有派系，嗰啲就帮边防、帮海关收钱。海关你留意一下，如果开两条通道你不停咁做，其实都唔塞车。但係佢哋就会停㗎喎。跟住谷到你有两三个钟头条龙係完全唔喐嘅时候，就有啲咁嘅人叉住个单车或者电单车走嚟问你：喂，赶唔赶时间啊？赶时间，因为你排通宵去过关，你一定系赶时间、赶节数噶啦，系咪啊？赶节数嘅意思即系赶船期啊，赶入仓。咁你赶，如果系单头车嘅，如果打工冇啊，老细都唔俾条数，咪排咯。如果是单头车的，即是自己做自己接嘢做，咁我做多车嘢就做多车㗎啦。200蚊啊 ,250 蚊啊俾钱啦。跟住佢带你个场口一吹鸡劈咗。成个深圳最贪污嘅地方喺呢度。点样最贪污嘅地方？我讲江泽民时代。缓冲场是属于市政府的，深圳市政府。你要停车在这里就要买飞收钱出发票给你停车。那呢是50蚊一晚。50蚊人民币一晚，你要过夜，跟住你摆你架车缓冲场，等听朝早一开闸放，即是打完放啦，唔係两个 counter 啦，十几个 counter 齐放。咁你第一时间过到关，你摆架车里面就50蚊。明唔明啊？咁有啲人呢揸个单车，哎，收钱俾飞你，咁你呢就摆到，咁你呢就写低你车牌，咁你可以摆天光㗎。摆唔得缓冲场，摆马路都冇所谓。收钱。场口劈左劈右收钱。海关查货收钱。边防放唔放你收钱。每一样都系钱，就可以反映到，只有我有时做节目讲过，只要你有权喺大陆，你就揾到钱。 扫地嗰笪地方归你管，你都有办法搵到钱。所有嘅建工冇人才市场，只系有亲朋戚友、群带关系。当你群带关系够力、够人多嘅时候，你就形成咗个利益团体，你就有权讲数，你就搵钱。当时最凶狠嘅当然就系、喺深圳嚟讲就系、湖南四川帮，后尾嘅就系东北人、河南，跟住到内蒙古、蒙古人，各自山头。只要你噏得出黄赌毒，冇嘢冇，任何城市，包括乡镇。呢节讲到呢一度。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韧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、地中海嘅烦恼，搵啱一只洗头水系好重要嘅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、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